风骤然入来我这世界，冰冷的冷风也像暖暖热怀，令我也放狠胆也渐壮大，去向也不需再问交通差。我愿你目前未来每个礼拜都这般那般笑着抱我入怀，我附上真挚不过若是你坏，对你每片爱大会消失活埋。如果你乖，如果你乖，会爱你爱你爱到过界都不分解。如不够乖，如不够乖，我会踢你去到远远那边界，兼说拜拜。入来我这世界，冰冷的冷风也像暖暖热怀，令我也放狠胆也渐壮大，去向也不需再问交通差。我愿你目前未来每个礼拜都这般那般笑着抱我入怀，我附上真挚不过若是你坏，对你每片爱大会消失活埋。如果你乖，如果你乖，会爱你爱你爱到过界都不分解。如不够乖，如不够乖，我会踢你去到远远那边界，点说拜拜。车子的士一定要换牌，但爱假使真的好的无需转态，穿一嘴乖乖。如果你乖，如果你乖，会爱你爱你爱到过界都不分解。如不够乖，如不够乖，